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港金报17,580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56美元，卖出1907.11美元。港汇指数103.4，升0.3。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佢而家個一百天線咧， 即係可唔可以偵破啲主要阻力線咧？ 我估計都升穿咗250天線。 俾一個周線圖睇， 又高位又低位，我豎起咗耳仔都唔明點走位啊！ 投資新世代，聽得仲睇得噶嘛？ 咪係逢星期六上晝9:04，黃師傅、關教授都會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同你分享投資心得。喂喂，仲可以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睇直播兼重温噶。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系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佢哋要尽量留喺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佢哋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唔舒服，就算病徵輕微都要即刻睇醫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開明通達，討論政策。 香港家書有科大工商管理學院兼任教授陳家強。 有些人擔心香港被規劃，現實上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有充分自主發展經濟，我們不用向國家拿政策來做我們自己的制度改革。我們的挑戰是要克服我们自己的保守态度，敢想敢做。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婆婆，我是执法人员，怀疑你洗黑钱，开个网上银行户口，你密码我帮你查下。 先生，你张信用卡有问题，请输入个人资料。 小姐，口罩就快卖晒，即刻过数订货。 遇到这些情节，你就要警惕，很多都是骗徒呃钱的把戏。提醒身边人，骗案要留神。如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10月27号星期二呢，就主持呢就是岑日飞，咁嘉宾呢就是万玉伦，我哋财进嚟嘅，咁仲有小弟刘天赐。咁今日题目呢好贴时事啦。咁下个礼拜呢就是美国大选， 礼拜二 系，咁前瞻。咁你知道呢，美国大选呢唔系淨係美国人的事，这个呢可以很多人都说牵涉全世界的，因为呢美国的总统呢其实呢影响到世界性的大势呢都很大的。咁尤其今年呢影响埋从对华的政策，这个呢更加呢使到我们关心，香港人特别关心。咁三老人，你系咪谂住讲讲呢个前瞻？先讲个背景先啊！ 背景啊，我谂啊，马玉伦可以讲讲啊，因为美国嗰个选举制度可能都唔明，佢因为计嗰个选举人票， 系 唔系计嗰个即系嗰啲， 唔系计嗰个 俱乐部，即系嗰个普选， 系冇错 个总得数。旧年咧就根本啊，希拉里如果计总票数。就多過阿 Trump 嘅， 多300万啊， 多300万，多曬當年啊， 選人票 布殊就依個戈爾多布殊50万，但係舊年上一屆希拉里多成300万 啊， 但係佢選舉人票咧係阿 Trump 多過佢，所以佢就輸。所以或者阿萬玉倫介紹下， 咩叫選舉人票？ 咩叫選舉人票？ 我哋咧一般講。 普選， 嗯， 或者叫做直選或者大選，咁就一人一票啊。咁，嗯，美國的確係啲市民啲人民一人一票嘅。咁，嗯，但係點解會有呢個所謂選舉人票制呢？就呢個要睇翻美國開國嘅歷史。 係 佢以前咧，其實大家都知啦，佢英國殖民地啦，咁有戰爭獨立戰爭打完之後，就成立呢個美利堅合眾國。華盛頓佢哋咧。其实就都是一些好的政治家来的，我觉得除了黑奴的问题我们不要讲，如果讲回他们本身讲投票怎样选国家领导人呢，他们就说一人一票，你乌烟瘴气地去投票不懂投，黑奴又不懂投又不能投， 嗯， 那呢个州如果多人那些不好像很着数，但其实一大站不懂，那你乱地选呢就不行的， 嗯， 因此呢他们以人口比例计了，而呢黑奴嗰啲人數咧，就用五分三嚟乘， 系 咁變咗咧，就得出一個 number 啦。現在咧，我哋唔好講二百年前啦，係嘛？講今日咧，佢其實嗰個選舉人票咧，就一共有538票， 嗯， 就係，是，等於咧，眾議院加參議院同埋華盛頓特別行政區嘅三票，係，嗯，以人口比例計咁樣計上去嘅。咁以最大咧，係咪加州啊？好似就係加州， 55票 ， 五張。 咁嗰 五個係民主黨嘅 民主黨票倉嚟㗎。如果輸嗰個咧， 就知啦， 玩完啦，慘啦。 民主黨輸就輸緊， 輸硬嘅。咁呢個票倉咧，55票，嗱，譬如話55票咧，咁佢哋咧就係兩黨咧都會派啲人上去選做所謂 elector， 嗯， 啊選舉人。咁但佢哋係冇實質功能嘅，只係代表人民一個代理人咁喺， 嗯， 投票之後睇翻民意去選喎，咁。如果譬如話加州今次都仲係民主黨喺嗰度啲人投票嘅係贏嘅話咧，呢55票咧就全歸拜登民主黨。 係佢咧，佢個做法咧，佢個遊戲規則咧就係邊個係多數咧，就其他咧要歸翻落去佢嗰個票數嗰度。 係 即係唯一贏就贏曬成個州。 係佢呢個叫做咧。The winners take all， 英文嚇，佢， yeah, 中文咧，我哋簡單就話贏者通吃咯，食曬噶啦， 食曬 係食曬。咁呢個亦都係歸乎咧，除咗華盛頓個概念話呢啲人唔識投票，揾個代理人，佢哋就好驚咧，叫做多數嘅暴力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佢話唔想出現。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解釋咧，或者背景咧，就是，因為嗰個歷史咧，佢先有州，然之後有國。咁， 嗯， 而呢今日嘅50州咧，喺佢哋个文化背景嚟讲咧，好似就话50个国家仔加埋一个合众国。 以前咧，佢系用星代表嘅， 系 即系一粒星就系一个 州。 系咁，当年咧就未有50州嘅，未有。 初冇，今天就50啦，系咁，所以咧喺佢哋。我想现在很多美国人都觉得我个州系紧要，地方政治、地方官、地方行政紧要。咁呢個係歷史一路到現在都係咁，所以就維持翻呢一個特色喺度。 係， 當然啦，好多人就話不如取消選舉人票制。咁但係如果講翻嗰個聯邦政府嗰個概念咧，佢哋係會依然維持。我相信亦都大把人想去維持嘅。 係冇錯，因為咧喺每個州嘅 state， 佢叫 state， 係 每個 state 咧裏邊咧有自己嘅法律。有自己警察喎， 系 有自己嘅 警卫军， 护卫军有自己法律添嘅， 系 吓咁啊！呢个咧系好特别嘅一个制度嚟嘅。 不过万玉良，你话要讲有两个州啊，唔系咁计喎。 啊，系 两个州啊 ，Nebraska 同埋呢个缅因州系跟翻嗰个普选嘅票数嘅比例 系 分个选举 特别嘅呢两个。 点解呢两个州咁特别咧？ 是不是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我估都是， 一個五票，一個就四票，就根據那個選舉人選舉的票數來比例，來分那個選舉人票， 可能三個去了民主黨，兩個去了共和黨，這樣這個特別的，這兩個很特別， 兩個細州就是 很特別， 小的九夾埋九個而已，九選舉人票就在它成分裡面就不是佔很大， 但是你這個加州就係民主黨嘅票倉，紐約都係，所以特朗普一個金句就係而家説選舉就話依兩個州 go to hell， 高地亨 啊，因為嗰兩個贏輸硬啊嘛，係啊，嗰兩五啊五啊，加埋紐約好似三十幾啊，已經加埋成九啊票嘅呢個股票。 係啊， 但係咧，有一個州咧，亦係好巧妙性好 critical 嘅，就係、是、咧以前咧呢、這個要講及咧，就係、是、嗰、那個近住加勒比海啊，嗰、那個咧州叫佛羅里達州， 係 咁呢個咧當年 29張票， 29票，當年咧爭持咧就爭持緊呢個州嘅 呢啲叫最大成分嘅搖擺州份， 搖擺州份 係啊， 邊個贏就邊個。嗰時戈爾就輸咗俾 戈爾，就輸喺 小布殊 佛羅里達州， 輸500多票嘅， 好少嘅，係啊， 公 係啊， 嗰次就打官司。佛羅里達州正話次官講啦，佢有當地自己嘅法院啊嘛。 係啊， 佛羅里達州嘅法院就俾咗戈爾嘅，即係個判決。咁啊，小布殊唔服氣， 因為 打上聯邦嗰度， 係喺聯邦嗰度再同佢打過， 再打過，打咗30多日，即係拖到好長嘅時間。咁啊，最後5-4俾咗阿布殊，咁佢就係攞咗271張票。贏阿戈爾， 啱過半數， 選舉人票5票，哇，險過剃頭， 就好險啊！ 险啊！我谂系历史上最近嘅票。 系啊， 嗱，以前啊，尼克逊、啊金乃迪唔使讲啦，啊列根，全部都系攞70多% 嘅压倒性嘅胜利。系， 但系佢系呢次咧，即系戈尔对啊小布殊嗰次系好稳好稳。 系， 咁呢次会唔会再出现同样嘅情况咧？好多人睇。 啊，好多人会咁睇。 但系呢次咧就系美国历史上未试过嘅选举，就话。依次的選舉是在個新冠病毒的疫情之下的嚟，佢係嘅民選舉，即變咗咧，又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叫做郵遞 投 票。依次冇依次 未試過， 而家就係話，所以就依個就有依、這個有巧妙，所以變咗今次嘅郵遞嘅情況咧，就令到咧。以前咧，全部都要推翻，就揾咩？就揾啲民意係唔可以作準，民意調查。 係， 因為你郵遞啊嘛，你通常係出口嘅問啊，問你，你點支持邊個？支持邊個？但係好多人咧根本用郵遞先，一個冇講，你靠問口問咧，嗰啲都多數去投票嘅。 係， 所以而家問題咧就所有嗰啲傳媒個都拗曬頭，即係話依個民意嘅反應啊，係唔可以作準嘅。 不過我哋頭先一開始講嗰個選舉人票制咧。嗰陣時嗰個 polling 即係嗰個民意，好近，即係佢係一路希拉里領先係啱，最後贏300萬票都啱。但係去到個遊戲規則嗰度輸咗。 去到嗰個選舉人票嘅時候， 選舉人票個制度 底下，佢又輸咗。輸好少啫嘛，正話你講咗啦嚇，輸5票啫。 那個是布殊對歐哥那次，但是希拉里和特朗普那次呢就都不是都輸幾十票的最後，那就真的激死希拉里贏300萬票不少的300萬票 那時候他說呢無論如何呢他是都會成為呢、這個、美國第一任、啊、女總統、啊、 相當光榮， 是相當光榮的嘛， 是系，咁啊冇办法啦！你即使喺嗰个制度下咁样输，咁呢个请教阿飞哥，呢个系咪个命运嘅问题啊？ 命运唔系命运问题，一般情况是话就系、是、希大呢，我一早知佢输啊，因为啲嘢就咁巧啊。当你认为自己赢硬咧，就肯定输嘅。 系啊， 佢以为自己赢硬啊嘛。 即系而家特朗普认为自己赢硬咧，就可能会输噶。 你唔好以为自己赢硬啊嘛，你赢硬咧就个天就同你喺度作对噶啦。 特朗普嗱，即系咁样讲吓，即系我哋都系全部都系乜都如果。如果呢个选举喺今年嘅2020嘅2月或者3月举行咧，我谂佢系压倒性。 会压倒性， 压倒性唔使谂啊。但系现在咧，嗰个疫情咧害到。最慘的指標就是失業率，死了很多無辜的人，那裡20多萬經常被反對派這樣攻擊，都是一個缺口來的。但是也都那個本來的經濟的數據是漂亮到不得了的，現在整 個 7% 失業，即是歷史的高位，算是你怎樣修補呢？ 還有個疫情呢，今天新增73,000啊， 系， 僅次法國啊，法國79,000啊，即係新增確診啊，今日單日啊， 而家美國得 number two 噶啦，已經都好多嘅。 不過如果你計疫情多咧，佢曾經領先過好多次嘅。佢係比印度啊嗰啲更比亞洲地區嘅、啊。 印度未開始嘅嗰陣時。 啊，未開始添， 係嘛？ 係 遠遠都追唔到啊！嗰陣時。 但係而家咧就最近啦。 最近印度追上嚟。 最近啦，但係咧日後咧點樣咧就唔知道，因為咧個疫情咧。会反复的 是 现在呢、香港是很幸可能还有第三波啊 是 那么含今天的发生的、疫情呢都是外来啊 没错 那但几时 会再来回第四波呢那么大家都不知道的 嗯 是啊那么选举的时候会不会美国或者欧洲或者亚洲地方又会产生个高峰呢亦唔知道，或者喺个低潮就里边度过又唔知道。总之呢就系呢啲系不定嘅因素会影响到佢嘅选举。 不过你睇到呢呢、這个而家两件事就话佢哋两个人嘅辩论做咗两次。 两次 第一次 取消。第一次取消。 啊，吕平咧就，然后跟住话佢自己病， 系 啊，四日就搞掂。而家我问到啲医生朋友讲，我唔信啊，即系根本后生仔都未必咁快啫嘛，就成长者可以四日即系来回 三日就搞掂系 啊，咁、快就咁快就话入院，咁快就好翻。 不过咧嗱，呢度咧就高谈阔论，或者啲广大普罗咧，内外嘅人都倾呢个问题，话佢系咪扮嘢？我咧始终觉得 冇得扮嘅喎， 我觉得唔系，点解咧？好大件事喎、啊！因為你唔係話軍政國家嘛，呢、這個係、一個自由開放民主法治， 穿咗煲大劑， 穿咗煲，全個國家可以講冇曬 信任 信用噶咯喎， 冇咗呢個 嗱醫院嗰啲嗱醫院嗰啲醫生或者護士，未必係你個黨，係你個黨都未必同你一樣諗法，要呃人噶嘛。所以呢度咧，我始終相信佢真係病， 係 。但係咧，我又覺得咁睇，佢當時病咧。就有冇话咧，将佢嗰个民望推翻高，有啲同情票啊，乜乜乜咧？咁嗰几日风平浪静冇喎。咁佢、我谂系发毛嘅，即系特朗普自己发毛冲出嚟。咁亦都可能医生话都 marginal OK 或者点吊住啦咁吓，咁多人帮嘅咁，要冲出嚟要即刻拉票。佢知即系点啊？告急噶，其实我觉得佢嘅形势。 哦，系 第二次辩论咧。最近依次啱最新嗰次咧，你就睇到特朗普咧就不停喺嗰個辯論過程中提兩樣嘢、一樣嘢佢不停提中國，證明即係點樣即係對付應對中國咧，成為佢哋嗰個競選嘅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因為而家已經做過民意調查，七成美國人都係反華。 係啊， 嚇、啊，就邊個即係話？如果成日佢就將呢個拜登同中國好 friend 啊嘛。 而且抄到一啲證據出嚟、 證據啊嘛，即係依個就佢第二樣嘢咧，佢不停就提依個 Pennsylvania 依、個賓夕法尼亞州啊，即係變咗依個可能係一個佢哋要好爭取爭奪選舉人票嘅一個州，唔係 Florida， 可能特朗普諗住 Florida 嗰啲贏硬㗎啦 ，Pennsylvania 可能係一個好難講， 好 critical 嘅， 好 critical 嘅，上次啲贏好少啫喎，贏依個 Hillary 都係個州，所以大家可能依個州可能係一個決定勝負，邊個得到 Pennsylvania， 邊個就得到美國個總統，可能依個州我不停提啊，你睇佢不停提個 Pennsylvania。 佢喺第二次嘅電視辯論咧，就係、我覺得改善咗好多，冇插嘴啊，冇嗰啲咁失風度嘅事咧，都我未必話佢係原因係咪？大家都知道。但我幾欣賞佢嗰個演變個口才啊！ 呢、這個咧，因為咧個制度有少少改變， 係 可以識麥啊，可以主持人啊， 係 識你個麥， 細識唔對識， 所以係因為你嘈住啊，你搭住其他人嘅聲。咁第二點咧就係、蝦人憎嘅，係喺好多嘅家庭聽眾裏邊咧。嘅受眾裏邊咧係反感啊， 係 對阿 Trump 嘅所作所為有反感， 係 咁呢度呢樣嘢喺郵離票嚟講咧係唔抵啊， 唔抵， 佢唔抵，係嘛？ 佢嗱佢有一度咧幾好，佢入到位咧就係佢逼阿文拜登能源問題、石油問題， 係 嗰度 真係咧係俾佢入到位，嗱冇辦法啦，呢、這個咧係口才兼夾急智啊咁，拜登係講錯嘢啊嘛。 系， 咁佢即刻去到。 拜登仲有啲唔敢講嘅，冇講。 佢而家美國一啲，我見一啲 KOL 就話拜登係咪患咗早發性嘅老人痴呆？ 係啊，咁啊，事實係好老噶咯喎，七廿幾近八十噶咯喎，做唔到咧？完成四年嘅任命咧，都係有問題。所以佢個副總統咧，嗰、那個印度籍嘅女人咧。 何錦麗 在他的、答別答問題的時候呢，他當作自己是總統。 是啊 他當作自己是那些人呢，有美國人有個問題問緊，現在選緊副總統還是選緊總統啊？ 其實都真的有這樣我都覺得是有這樣的、就是、現象在這裡，他即是完完成又不知道，或者他會不會這樣有咁嘅魄力做落去咧，真系唔知道。 仲埋幾廿歲咧，你要應付世界上嘅財政要揸曬大旗嘅咧、 嗯， 軍事又係揸曬大旗嘅十一艘航空母艦， 係 點樣調派？點樣軍隊點樣去部署？點樣同邊個國夾埋一齊軍演？呢啲涵量都係有問題嘅。咁最近咧。有三間公司又賣咗武器俾台灣，呢個喺Trump 咧嘅眼光咧，其實咧係做出牌嘅。 嗯， 我認為佢出咗牌嘅，係 北京就回應咗啦。 係北京一定要回應啊！ 唔回應 唔得嘅。 北京回應啦。 咁一陣咧，我哋再傾咧嗰兩次辯論咧嘅結果同埋咧。講講咧呢個大選嘅前瞻啊，咁啊聽只歌先，呢只歌咧係克勤唱嘅《紙牌屋》。 殘忍的人生中，渴望有情人與共，可記得？找到他，你曾如何地放松？如今的危机中，要是绵羊学懂珍惜那牧童，总能包容他掀起那份痛。从前你俩为什么执手起誓？难挨的关口，请你记住原委，努力保卫。同林了，要是害怕半路坠毁，不只要分享所有美丽。爱美在一起，赌上一切，难道回望这半生收到默契，忍心作废？扬起的尘土中，要是两人缘。已在天塌的一秒钟，你们为何在抱拥迷失中寻错中？岁月无情，或者增加了裂缝，山穷水穷，冲不走那份勇。从前你俩为什么执手起誓？难挨的关口，请你记住原委，努力保卫。年年岁岁万万妻，总是尽毁。可想过纸牌屋里，你自愿留低，原地里再砌。为什么执手起誓？难挨的关口，请你记住原委， 个威胁。埃斯珀形容两国签署新国防协议是重要里程碑，又透露计划向印度出售更多战机和无人机。在北京，外交部认为蓬佩奥的攻击指责不是新鲜事，不过是老调重弹，毫无事实根据，亦都暴露他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敦促蓬佩奥停止炒作中国威胁，停止挑拨中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574点，跌1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97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53，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7，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71美元，卖出1906.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台风莫拉菲的外围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稍后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多云，同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医护工作争分夺秒，疫情期间他们继续紧守岗位。星期五精明一点，与香港护理专科学院合作，一同走进病房，透视他们的日常工作。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是 Lac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早前，本地两个主题乐园先后重开，不少人立即报复性消费，一解抗疫疲劳。要数游乐场的机动设施，旋转木马几乎是必备项目，亦都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据讲，这些木马的雏形早在12世纪拜占庭时期出现，用以训练骑兵与敌人对战，之后辗转变成消闲功能。欧洲一些小店在门口架设木马招来顾客，并且由起初的单单一只发展成圆环状，用马力或者人力拉动。直至1860年代出现了第一座以蒸汽驱动的旋转木马。这种能够营造梦幻气氛的设施传到美国之后，演变得更加美轮美奂又金碧辉煌。现存最古老的旋转木马有113年历史了，不过在2020年的8月底已经停用，命运未见分晓。这座名为梦之黄金香的旋转木马，由德国在1907年制造，三年后适逢美国鲁罗斯福总统造访，黄金香成为政治礼物，被运到美国的布兰克林，为当地人带来半世纪欢乐。座上客包括玛丽莲梦露。后来游乐园区关闭， 黄金香被东京市郊的丰岛园游乐场买入。丰岛园一名前工程师估计，五十年来多达5600万人次坐上黄金香寻得美梦。可惜游乐场一样要追随时代步伐，超过90年历史的丰岛园将改建成哈利波特主题乐园。历史学者担心，在日本的社会当中，黄金香不算好老，背后的历史渊源亦未必获得重视，很可能得不到文物保育待遇，从此又闭在仓库被虫蚁蛀食。网络世界有人戏言，坐旋转木马其实十分残忍，因为你和你所爱的人永远保持着一段追不到的距离。这个可能正是旋转木马与新世代之间的无奈。蓝地球，黄思涵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10月27日星期二呢，我哋嘅题目呢係美国大选嘅前瞻。咁主持呢係岑日飞，嘉宾呢係万玉伦，仲有小弟刘天池。咁飞哥， 是 你据刚才嗰、那个讲法，即係美国嘅前瞻，美国大选嘅前瞻嘅计分法啊，计嘅選舉法啊，仲有咩嘢補充？ 補充就話而家係前所未有嘅，因為咁多郵遞，咁、但係裏邊有個有個特色嘅，就話郵遞咧就要計票嘅需要時間。你咁多郵遞慢慢處理咧，同以前唔同，可能要搞成2-3个月。咁而家有個危機咧，就可能你就話係未搞掂郵遞之前咧。就計嗰啲自己選民親自去投票嗰班人咧，咁咧 show 出嚟咧，可能已經係特朗普贏咗，咁啊特朗普即刻就搶先，話我贏，咁啊到時候後代到郵遞慢慢計嘅時候咧，如果計到民主黨係票數多嘅話咧，可能特朗普就因為依個佢嘅風格，我哋廣東話叫做發浪禮， 發 浪禮或者殺賴，即係唔認帳，咁就會有排拗啦，即係可能真係引起 打官司啊嘛， 好大嚇，唔認知打官司，內戰都有份啊！真係，如果到時真係票數咁上下，因為佢問題，佢因為睇一嘢話自己贏咗先啊嘛，特朗普梗係嚟噶，咁你嗰啲未計，有排計啊嘛，計2-3个月噶嘛，都有排拖噶。佢有排即系冇咁快，即系得到结果噶，唔系话下个礼拜二就知噶啦。下礼拜二知道第一浸嘅啫。 阿飞哥讲得啱嘅，以前咧，譬如话11月3日选完咧，5、6日咧点都计晒票啦。咁咧，而且啲人都好风度嘅，吓我承认失败，祝贺对方咁。 而家未计到， 而家未计到， 咁咪计第一浸咯。计第一浸佢就 佢实系声大夹，我赢咗啦咁。 系啊， 咁你咁啊，全球或者全美国望住佢咯。咁。我咧就同一啲朋友住喺美國咧都傾偈咧，佢哋啲老華僑啦，住咗幾十年嘅都話有呢個危機，即係玩嘢。其中係啦，有啲票如果真係好近嘅，佢分分鐘佢要你重點喎，對佢不利嘅時候，咁又拖你啦。呢啲郵遞票又會拖你，佢又話你作廢喎。 佢而家都不停講話郵遞唔掂啦， 唔掂啊！一早講咗啦， 因為佢知道係郵遞對佢不利噶嘛。 咁如果去到咁咧，唔同以前咧咁順利。 跟翻個程序咁順利，大家祝賀啊祝賀咁啊，我認輸啦，咁咧就搞掂。因為咧，如果一跟個程序咧，十一月三號嗰日，只不過嗱，我哋一開始講係普選啊嘛。 嗯。 咁嗰個選舉人 elector 幾時選咧？係十二月十四號去選。咁嗰班人咧，如果喺風平浪靜嘅環境咧，就跟翻民意去選咧，偏差冇嘅。但係如果頭先飛哥講，或者我哋正話討論咗好多法郎禮啊，或者好多真係 technical 嘅嘢問題發生嘅時候，點唔砌票，又或者人上咗法院搞，咁十四號嗰日嗰班 elector 選乜咧？ 嗯， 企咗喺樹喎，冇得選喎，咁咪慘啦。 係 國家會分裂喎，即係佢哋喺美國住都話。有一個咁嘅危機， 有個危機會分裂， 會分裂。咁就由咧眾議院走去選總統 啊，咁就結啦， 咁就結啦。 嗯， 咁啊嗰邊咧參議院咧就選副總統喎。 係啊， 哦呢邊出個 A， 嗰邊出個 B，A 同B 個政黨兩個唔同。 嗯， 咁啊即係個國家陷入分裂。咁又係一翻去，如果由國會選總統咧？就不是由那四百幾個參議員，四百三十八個參議員選，就是他說加州你那一堆參議員麻煩選了 一票出來，五十州只有五十票而已，這樣選個總統，那中間如果發生這樣，我想都陷入 分裂 了，分裂加混亂 啊，而且你知道那些問題，你美國佬一分裂跟其他國家不同，因為他們個個有槍的， 是啊， 我都才煩啊咪呀，带真系出嚟，真系个个掹枪噶， 哇惨啦！ 呢、這个问题就喺度。刚 才咧、 啊， 第一个节嗰时咧，第一节嗰时都讲咗，佢有每个 state 咧都有佢自己军队嘅， 系 个军队咧，即系可以作某种程度嘅武力嘅， 嗯， 咁啊，当然咧，我未必能够使用到核弹，但系咧。都是麻煩的，麻煩的情況出現的了。 會的，你即如果你 現在很混亂的， 史無前例，即如果談到這裡呢，那你說我們在香港去看，好像談下去，很有趣味，其實不是趣味來的。你即分裂大，即是一個二百幾年，即係一百幾試過一次。 當然影響香港，你現在分裂，你美國分裂，或者說有內戰邊緣，那一定影響到美元。影响你美元咧，影响全世界。 美元就挂钩啦， 同美元挂钩。啊，你话好多人话喂，美国总统有啲我见嗰啲网友喺度讲话，美国总统关我啲咩事？我哋冇份选，冇份选啊！到时话影响到香港嘅、嗯。你要知呢啲国而家真系牵一发动全身。我头先你开波都讲咗啦，唔系美国总统选， 唔系 嘅，而影响全世界嘅。 全球望住 香港都唔能够置身事外嘅。 唔净止香港，系全个世界。 系啊， 咁 而家美元本位啊嘛，而家成个世界 系。 在亞洲來說呢，日本啊、韓國啊、台灣啊，就算中國大陸自己本身都是美金啊，很重要的貨幣來的。我記得我去轉啊人民幣的時候呢，他先要轉用美金先 一陣， 是一陣，然後再將港元轉做基金，再轉做人民幣。咁啊，呢個過程裏邊咧食咗兩次水。 係。 咁啊，但係問題咧，食水唔緊要，但問題你睇到咧，嗰、那個美金喺國內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貨幣嚟嘅。 冇得走啊！咁、啊、你中國自己嗰個貨幣，咁你都揸咗咁多萬億美債。 系啊， 冇得走噶。 但系阿万玉良，你做银行你知啦。你问题你话样样都系美元挂钩、美元本位，同埋喂嗰啲银纸印出嚟嘅美金， 系啊， 嗰度先烦啊，嗰度 系啊， 即系好脆弱嘅，变咗系。 佢而家 佢不停印咗佢，印噶嘛。 嗱，金本位咧喺战后咧一路都行到尼克逊嗰阵时 就取消啦， 取消，取消咧即时话咧。紙鼻哥喎，我哋廣東人講係咪？紙鼻哥，你信我嘅啫喎。咁佢靠咩咧？其實我覺得佢就靠佢啲軍事力量 back up 住。你唔信我，我可以打你，或者你唔可以嚟我國家揾食喺美國。 總之有辦法制裁你。 總言之，有辦法留難你制裁你。咁你變咗就形成個美元，你 Euro 取替唔到佢。人民幣未成氣候。 系， 金磚五國話用人民幣有陣時買賣，咁做咗好多年嘅。咁我諗係有嘢得，因為嗰啲國家 大家係有物資， 唔合唔掂美國嘅份就冇問題。 係， 嗯， 中國咧就喺呢二十年咧就不斷將個黃金嗰個儲備咧個儲備量一路提高。 嗯， 係靜靜雞又好，明目去做又好咧，現在好似係佔咗全球嘅10%，係好大數。 哦， 其實就係知道。知道要脱離美金，所以美國係冇辦法唔及住中國。 唔知啊，馬路陽唔止10%啊，因為中國嘅黃金儲備啊，好多係以前自由行有好多嘅大媽嚟香港搜購，嗰筆仲犀利。 哦， 哇！嗰啲大媽所儲嘅黃金啊，仲多過國家啫。 係咩？哦，即係民間嘅 嗰度冇數睇。 我你話大媽每日話狂買嘅，全部嚟嗰個。 係啊，係啊。 嗯， 系啊！我有个朋友咧，就系做呢个黄金买卖嘅。 系， 佢虽然唔喺度啫，但系咧佢走咗啦。但系咧佢嗰时走咗好早步啊。 系， 咁咧亦系喺呢啲area 里边咧，喺呢啲情况底下得益嘅。 系， 就系做黄金买卖。 哦，搵好多钱， 搵好多钱啊！ 因为个金。中國嗰個需求量咁緊要咧，係一路係咁升噶嘛？ 係一路升啊， 係咁升。佢冇息收嗱，金屬係咧，即係冇息收，一路個價升係即係國家吸咗好多。咁啊，飛哥講嘅自由行，大家見到啦，年初都開啊嘛，啲金鋪係今年差啲啫， 係 嘛？ 哇！馬路尼呢都可以講講，即係話，畢竟咧都係而家問題就係共和黨同民主黨嘅對壘，都要講下兩個黨其實都有唔同嘅特色作風嘅，即係等於英國保守黨同工黨，工黨執政或者保守黨執政其實有唔同嘅特點嘅，所以美國係喂個總統係共和黨嘅，仲有總統民主黨嘅，其實嗰個特色都唔同咗， 分別好大。嗱喺以前咧讀書嗰陣時咧讀兩黨政治咧，一個就係選英國讀，一個就係選美國，要兩邊一齊讀嚟比較咧。以前喺鐵娘子時代咧都係嘅。我要自由經濟，呢邊要福利經濟，我減税就你加税，一定係咁嘅。 係啊，而家都係啊，特朗普今次嘅辯論佢未貼地咯，佢未喺度鬧拜都，我就減税 cut taxes， 你就 raise taxes， 咁啊依個就貼地喎。係，依個拜登點回應啊？就話我要美國有個咩 American character， 要夠體面嘅 decent， 要夠依個係 respect 嘅，但係嗰啲好虛喎。特朗普嗰啲好貼地喎，嗱我減税，共和黨就減税嘅，因為佢 共和黨減税， 係嘛？ 佢要小政府大經濟啊嘛。係 啦， 係。咁英國 民主黨福利啊嘛講。 英國同埋歐洲嗰啲國家咧，你睇到好有趣。嗱，以英國為例咧，自從鐵娘子退咗之後咧，工黨後來執政，即係我哋啱啱香港回歸嘅時候 ，Tony Blair 咪交旗嘅 ，Tony Blair 工黨啊嘛，佢行戴卓爾主義。 係。 其實咧，而家成個歐洲包括英國都係咧。兩派都是行一個叫做中間偏右的路線， 哦、 有些福利，亦、 嗯、 都鼓勵啲人做生意。 係， 唯獨美國咧，阿飛哥講啱，係南緣北切嘅，你加我就減。 係， 咁係傾上嚟咧又好得意喎。佢哋咧嗱，譬如我哋一個小市民或者我哋做生意咁，講交税，冇人中意交多噶。 係。 入息税好，利得税好，唔會交多噶。咁點解？點解俾咁多？喂，我唔想喎，唔公平喎。嗱，最出容易出口就話唔公平喎。我攞咁少福利，我交咁多税係嘛？我打工仔，我做 manager 都好啦。咁美國人未必咁睇喎。 係 美國人用呢個自由角度睇。 嗯， 佢哋好緊要。點解逼我交税？ 嗯， 點解要我去subsidize嗰啲冇競爭能力嘅人？ 係。 呢樣嘢咧， 嗰啲大食懶嚟嘅喎， 同佢哋嗰個文化，我哋呢個節目講文化，同佢哋美國嗰個根深蒂固嗰個自由文化咧，好食得好深嘅，所以乜都講自由，槍嘢係自由，交税都自由，我都傾起上嚟時候覺得好開心，唉，學多一樣嘢喎，我哋亞洲人或者香港人，我哋講嘅就係、是、喂公唔公平啊，交税我交咁多税，投資咁多。我的利益幾多？咁我計完數有冇著數，我先投資啦，係嘛？如果我係投資者，打工仔又、如果 OT 咁又要俾埋税，我唔做啦。呢、這個就睇個得益噶嘛。美國人唔係喎，自由啊！你點解逼我交？同埋點解逼我去鎮制嗰啲人？佢哋敢問嘅。咁變咗咧，係好保留。正話飛哥講咧，佢兩黨咧唔同嘅。嗱，奧巴馬嗰陣時講全民醫保，而家阿拜登都係。借屍還魂㗎，都係做翻呢樣嘢。 呢、這個就係Trump 咧 要去攻擊的地方。 好、哦，攻擊得好犀利。咁佢嗰陣時就話奧巴馬就赤裸裸話我要加税嘅。 嗯、 啊、加呢、這個嗰、那個 premium， 即係保險金要加嘅，墊底費嗰啲嘢要加嘅。係阿、啊、拜登呢一次咧，好似就係咧將佢咧。較為鬆了一點點，他未必加你的 premium， 不用怕、我都納入60歲的人享受呢，我跟藥廠說叫藥廠減價、哎、這個又是死了、啊、你美國那班什麼什麼大藥廠什麼大藥廠 那就蝕很多錢，你 那班 賺少很多錢， 那班人也都很多是共和黨的人來的嘛， 是、啊、沒錯， 支持共和黨的嘛死了，這個就踩到硬、是即係佢個政策上係乜嘢？但佢哋就亦都咧，佢嗱，佢用個副總統候選人都揾一位 color 嘅人啦，係咪有色人種？咁佢係照顧啲少數民族啊嘛，即係 呢 個 女人 嚇， 何錦麗， 何錦麗， 何錦麗， 佢係照顧啊嘛，即係佢嗰個黨嗰個理念都係要照顧呢啲人，所以喺嗰啲工業區啊咧，好多後生仔係支持民主黨嘅， 係， 但生意佬一定支持共和黨。 減税啊嘛， 係、哎、生意佬，佢自己都係卡生意佬啊！阿 Donald Trump 都係， 當然啦， 係嘛， 當然啦， 佢自己都搞生意啦。 何錦麗好得意啊！原來何錦麗呢個譯名咧，佢一出嚟咧，即刻彈出報紙咧，係喺呢個三藩市嗰啲華人區幫佢改嘅喎。 係咩？哦， 係啊， 佢印籍，但係咧好聽聞咧，佢嘅祖先啊，佢嗰啲父母啊嗰辈咧， 系 祖先辈咧系好垃圾噶，有黑人咧，吓、啊、有白人，有西班牙种乜嘢有 啊，系 啊， 啊，所以初特朗普咪攻击佢咯， 唔、啊、 配做美国总统，佢根本唔 qualify， 佢唔系美国人， 佢唔系美国人， 佢唔系纯粹白人， 系 呢样嘢真系，但系呢个咧倒翻转头咧就讲紧另外一个问题。就美國是一個好多種族合成的城市， 是 個國家，咁啊，亦係移民的國家， 冇錯。 咁所以咧，亦唔應該咧係歧視種族或者係佢哋嘅祖先嘅問題嘅。 係，當然啦。 而家要爭仲一樣嘢就是黑人嘅選票，究竟黑人支持邊個？ 嗯， 係嘛？ 嗯， 即係兩邊都有嘅。 兩邊都有，咁奧巴馬出嚟就幫佢站台啦。 奧巴馬同佢站台咧，就因為呢個民主黨咧食開咗一條水啊。 係 係近時咧有批黑人咧係中意奧巴馬嘅政治嘅理念。 係 咁佢同佢站台，即係話咧，換句説話講咧，佢唔會改變太大。 系 奧巴馬嘅政策。 咁佢嗱，譬如今次拜登都係噶，同啲工人講，同啲低收入人士講，同嗰啲有色人種講，即係競爭力唔夠嗰啲，最低工資由唔知7.25定7.5美金，一加到15蚊立法， 好犀利噶！ 哇，咁嗰度係即係會取悦好多人，但係商家佬、投資者 就慘啦。 哦，一計條數，喂，好大嘅增幅嚟噶喎，係咪分分鐘？即係唔夠俾你喎，賺咗唔夠俾喎，即係會有啲咁樣。所以嗰個兩黨咧，嗰個理念或者嗰個施政咧，好唔同啊！佢照顧嗰啲墨西哥邊境嗰啲都係啦，特朗普唔准入。 又起夢牆添， 係嘛？ 好啊，咁啊，即係講唔曬好多嘢嘅。咁啊，聽只歌先。呢只歌咧就係楊千嬅唱嘅《龍爭虎鬥》啊。听完歌之后咧，新闻。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港大校委会已决委任两名清华大学学者申竹君和龚鹏为副校长，分别负责研究和学术发展，任期五年。消息指申竹君在一票反对下获通过委任，龚鹏就在一票弃权下获通过委任。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发表声明，指申竹君和龚鹏就近期诸多传闻和猜测特意澄清，申竹君表明不是共产党员或者党委成员，校委会认为所有指控都不成立。声明又说，轮选工作经由全球物色适当人选，审视和咨询过程详尽严谨。校委会本科生代表李子成对校委会的决定感到难过，为香港社会环境和港大自主感到忧虑。学生会会长叶子林感到失望和遗憾，认为反映港大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的终结，又指校委会无视学生声音，会咨询法律意见。政府将会长期设立四个社区检测中心，地点分别是香港岛、九龙、新界东和新界西。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招标工作即将展开，暂时未有详细选址。中心主要有两方面用途，包括为市民日后跨境旅游提供付费检测服务，以及当有小型爆发时为市民愿检尽检。泰国曼谷过千名着黄衫的皇室支持者在市中心一个公园集会，以示对泰王窝集拉隆功的支持。有参与集会人士表示，自己是政治中立，但不能够忍受对君主制的冒犯，希望向泰王表达支持和鼓励。路透社报道，支持皇室的集会人数比起近期连场反政府示威数以万计的示威者相比，人数显然少得多。另外，泰国国会昨日起一连两日召开特别会议商讨局势，总理巴育继续拒绝下台。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完成例行训练和海上试验，有效检验了武器装备性能。央视军事微博引述山东号舰长罗奕军说，山东舰交接入列十个月以来，不断加强战法训练研究，圆满完成海上试验训练项目。罗奕军提到，山东舰聚焦实战，扎实开展航空保障、损害管制、应急处理等训练，从严从难率打部队，航母核心能力稳步提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513点，跌1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90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49，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7，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46美元，卖出1,908.2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预测系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多云，稍后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多云同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Halloween， 万圣节去到深夜的时分，如果你撞到的话，一定是扮的。如果你怕的话，今个星期深夜12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我就会每一晚都会陪着你一起进入 Halloween。 Hello Ed，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 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关于黄沾，我最早是留意他所填的歌词，文学修辞相当讲究，指他写的专栏杂文则另辟蹊径，挥洒自如，用最短的篇幅表现自我，展示见解，往往冇一个泳池，讲完就收笔，止于其英子之地，别有特色。手头就有他一本短文集，是他1996年赐赠的《黄沾短文集》。这本文集每篇大约400字的文章，讲完一个重点就收笔，有特色，有力水，好像一篇叫做《忽然一周》的劈头第一句就咁讲： 忽然一周的名字改得好，我有共鸣，因为常常有点解咁快又过咗一个星期的感觉。现代人城市生活感觉四个字就找住了。然后黄沾感慨：而家只觉得时光比火箭还要快，真系弹指堪惊，点到嚟唔面青青。 短文一开始就要结束，是很难细致抒情。你以为黄沾写不出长文？错，他另外的一本《自起集》就有近1000字的散文，有细致铺排的抒情、写景、记事融合的文章，读之感情更见细腻深刻。 一篇名为《听秋风》的散文，写风声又静而动，生动得惊人。这一篇《听秋风》开笔是这样讲的：家居山边向来风多风猛，白天风声被屎声盖过，不能风敲，夜晚静落来，风声就相应响起，呼的一声，秋风转进来，桌上文具全让风翻起，寒意跟住袭人而来，好厉害的角色一来就示弱，急忙再关上窗户，秋风还是隔个窗儿听听好了。 文章的中部太长，不能够完全引录，但通过这一段黄沾的文字功力，我们足以领教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起集》，作者黄沾，由明昌出版社出版。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7号星期二，咁啊主持啊岑日飞咧定啲题目咧就美国大选嘅前瞻，我哋有万玉麟咧做嘉宾，同埋有小弟刘天赐。咁诶，刚才一二节咧都讲咗咧，这个美国嘅政党嘅政治嘅背景啊，同埋资料噶啦。咁诶，这个大选咧究竟？会哪个赢呢？ 咁啊，我都不妨去讲下噶喎吓。西岸路人啊， 系， 你睇下点睇啊？ 特朗普患咗新冠病毒嗰时，我同佢起咗个卦噶， 起咗个卦，好唔好啊？ 个卦就话呢个卦咧就好麻烦嘅，嗰个卦叫剥卦。 咩个嘛？ 剥削个剥， 剥削剥剥 剥剥剥慢慢剥，好似洋葱咁样层层剥，即系走紧下坡。咁所以如果你话，特朗普今次美國大選咧，如果佢遇到個剝卦咧，意思即係話，如果佢選咗咧，就佢選唔中咧，佢都要剝，選中亦都剝，即係佢依個人啊，我唔係講佢選唔選，即係依個佢嘅前景會剝。所以話咧，如果你話如果睇成個大國嚟講咧，如果特朗普選唔到， 係 而剝， 嗯。 就好過佢選到而剝， 啊、 因為佢選唔到咧係佢自己剝。 係， 如果佢選到咧就唔係淨係咁剝嘅，成個美國都剝。 美國都剝， 全球都死 嘅嚇。即係意思嚟，即係變咗佢做咗總統咧，就剝嗰個唔定先特朗普。佢攞扯埋個國家落水就剝。如果佢選唔到咧，希望佢選唔到。但係佢選到咧就變咗美國就不。但係有樣嘢喎，我哋要留清楚喎，好多人。搞錯了個邏輯喎，頭先我已經講咗喎，就話哎呀美國衰，咁即係中國好啦， 唔係嘅， 未必係喎， 未必係嘅， 啊依、這個就係講話冇就哎呀美國衰咪中國好咯，即係頭先我哋講咗話美國衰咧就個個都衰，係，要咁睇，冇你話哎呀美國衰就中國起嚟了咁樣啊，意思係其實對中國都唔好，所以而家中國咧好似而家轉態啊， 轉態， 因為我發覺到咧佢喺未。辯論之前咧，中國一直都唱衰特朗普嘅，話拜登民意領先嘅。一辯論咗之後咧，突然間喺新華通訊嗰度咧，已經嗰啲官媒啊，已經有啲轉態，就話咧開始唱扮低唔得，又話個醜聞纏身啊，又話特朗普啊係啊嗱，點樣轉態好明顯啊，話讚特朗普抗疫成功， 係啊， 啊因為有療有成效，抗疫有成效，因為佢而家好翻，哇個好面咁嚟讚啊開始。 咁你會 轉態？ 會同佢拜登嗰父子啊，就嘅醜聞咧，同大陸有關嘅問題咧？ 我咧嗱呢度咧發酵咧，我問過啲海外美國啲朋友咧，佢哋就話似乎咧唔係發酵得咁犀利喺美國當地， 即係成單醜聞案 係因為咧主要就嗰個源頭啊，嗰個源頭咧就係由特朗普個律師出嚟嘅。 哦，喺嗰度出嚟嘅， 系啦，一路线出嚟，咁人哋编翻只古仔冚翻咧，就咦文宣咁、啊。好啦，若果你话正话咁样倾，好赞同阿飞哥咁样讲咧。嗱，我又咁样睇，北京咧其实知道，或者我哋普通百姓都知嘅啦。边个做咧，其实对中国都唔会善待噶啦，都系麻烦噶啦，都系唔系呢样嗰样。咁当然。手法各有不同。拜登咧就冇講明自己對華政策係點，係側側搏嘅，即係需要 問到問口啞嘅喎，問問題啊， 佢唔肯講清楚， 佢唔肯講喎， 佢淨係批評特朗普咧，我唔中意用單邊嗰啲 tariff 啊嗰啲去懲罰中國，我要全面性去做。咁喺個政治嚟講咧，特朗普正話，次官你都講啦，佢係個商人啊嘛， 係 商人就唯利是圖啦， 係啊。 呢位拜登佢系做咗 三十 几年参议员，八年副总统，系一个政治家。政治家如果佢笃信民主价值、人权，嗱嗰啲丑闻当假嘅先吓，我哋冇得考究。 当佢冇影响先， 当冇影响先。佢点睇咧？如果睇人权啊，剩嗰啲咧，第一未必好似特朗普咁容易妥协到，因为你买唔到佢嘅。 系 呢个第一点，我觉得。所以北京嚟講，你橫掂是當一個都唔會同我老友噶啦，你邊個做冇所謂嘅時候咧，就係特朗普同我玩咗四年啦。下四年佢冇再重選嗰個利誘佢咧，可能放翻鬆少少喎，即係北京領導人有權咁諗噶嘛。而拜登咧，你要做八年咧，肯定踩到盡嘅，咁我氣都摸頭啊。第二頭先次官又講過，飛哥都講過，就係、是、何錦麗嘅問題。喂，何錦麗大家是乜水呢？ 冇人知道，之前做過Attorney General， 是 做過幾個州嘅， 係 嘅 佢係大狀， 大狀 法律界人士咁樣出咗嚟，咁我淨係頭先講咗三藩市啲華人團體幫佢改咗個中文名，因為出嚟玩嘢係咁多咯。咁而我哋正話都講啦，拜登分分鐘呢一任係咪順利啊？ 做唔做得完咧都成問題。 我當佢健康先，我當佢健康，唔好笑佢嚇。健康佢分分鐘就俾一大部分嘅嘢佢處理， 係 咁變咗分分鐘外交或者對華政策係何錦麗做嘅喎。 系咁郭富卿啊，冇咁大權啊，冇而家郭富卿咁多嘢講。 系啊，咁嘅時候變咗咧，就話北京同一個新朋友，一個新嘅人咬手瓜咯喎。咁變咗咧，我就覺得話鬧話鬧啫。如果我係北京嘅話，分分鐘喂啊老友記，不如再傾個再揾個揾翻。 特朗普有個特色，北京都摸通咗啊，佢可以分分鐘轉態嘅。他可以講的嘢唔算數嘅，你唔好講佢嗰啲嘢認真嘅。佢即係呢個因，即係到見風使利嘅，佢根本就係生意佬。 商業掛帥 啊， 即係變咗呢樣嘢好好利用喎，係嘛？尋日鬧嘅嘢，今日轉翻佢就翻嚟我呢邊。 廿四小時內可以轉幾次得嘅。 仲有一個 point 咧，就大家可以睇睇嘅。特朗普咧就同出邊嗰啲人咧，由 WTO、WHO 乜乜巴黎協議嗰啲全部切斷嘅，即係好多人都有仇口嘅。拜登就講明我要翻翻國際社會，攬翻個美國尊嚴。我外交重組。北京中意邊個咧？你啲牙齒印多啱我啦，我係揾嗰班人嚟對你。你走去拉攏嗰啲友，咪即係圍我。所以我覺得啊，尤其是呢幾日喺電視辯論後呢幾日，我望住咧，我覺得北京歡喜特朗普連任。 是喜歡的， 清高一點，起碼都 情願他就好過拜登。 你生面口嘛，何錦麗生面口，還有真的很多這些因素。如果你說你叫那些友仔埋台的話，即圍回我的話，更難搞。 何錦麗就是新左派的，雖然都是左，但是他不同的左，不同的源頭， 是 吧？拜登就老去啦，我就覺得佢即係 佢周時講嘢唔記得咗嘢噶啦，已經所以人話佢早發聲。 有一次咪 好慢啊， 同埋有時你 反應慢， 混亂， 冇乜中氣， 佢冇一個好最大嘅失，唔得你就話佢冇咗嗰個我哋好講領導人，會冇咗個 charisma。 冇 charisma， 係 話你領導人咧啲即係魅力嘅咩？佢冇咗，你變咗一個好先生咁樣，即係變咗 好先生咯， 好先生。咁唔得噶嘛？你唔可以啦。 跟嗰啲咁樣。 咁你而家美國係要求佢唔係話要求你一個咁樣嘅好先生，最中意一個有威嘅、超人式嘅、強大嘅、霸嘅咁樣。 唔係隊，而家叫個名係叫美國隊長啊！即係有美國隊長嘅精神喺度。 係。 咁啊，呢個老人家咧就好似我咁樣啊，頹頹老矣啦，即係過時嘅歐噶啦。 咁啊唔係， 即係唔合美國性格， 唔合美國嘅隊長性格。 我就淨係覺得佢唔夠中氣嘅，好似真係阿特朗普改佢翻名 Sleepy Joe 又 係死。 佢真係似喎，成日好似 咁。你辯論都睇到啦，你辯論係去到嗰個場合係打仗啊嘛，應該你揸得好緊，同埋咧絕逼人啊。即係以前咧，做呢啲辯論嘅情況底下咧，個個總統都係候選人都係咄咄逼人嘅，捉住你一啲地方咧就攏住埋去噶啦， 就好似特朗普咁咯。 係啊，攏住埋去。 特朗普我都督正佢咯，你講咩都假。你以前做奧巴馬副手嘅時候都冇任何表現。 系啊， 俾你表嘢點啊？冇啊！ 你對中國做啲咩？佢話係嘛？你冇喎！你而家走嚟講啫，意思係忽然中國， 忽然親中國， 係忽然對付中國，係咪？實情就係親中咁。係 啊， 佢鬧 你，仲有個唔好名譽嘅仔，嗰個咧亦係拖累佢嘅。 咁佢咁啊，特朗普呢排都受個税交税嗰度都有啲困擾。 佢冇交税， 冇交税。不過都好似咧，大家好似呢啲好似淡化咁啲嘅，我覺得呢邊講阿 Hunter Biden 嗰度又係淡化一啲，佢税嗰度淡化一啲。咁上個禮拜就係石油嗰度咧，就刺激到啲人，都會唔會發酵真係都未知。 因為呢個禮拜咧，仲有好多秘聞咧會爆出嚟嘅。 即係一定會互爆好多嘢噶啦。咁啊， 一定啦！ 睇戲咧，睇我哋翹埋一手食花生睇戲啦。 係咪又低嘛？而家有排揭曉啊！ 但係又呢個問題就係話，呢個郵遞嘅 六千萬人 嚇，呢個遲誤咗咧。特朗普撒賴大地硬 啊， 會唔會引起美國人嘅反感咧？ 美國分裂啊， 分裂同反感咧咁啊。 佢嗱好難講啊，因為你睇到唔好話太遠啦，近呢幾個月嗰啲暴動事件咧，越演越烈嘅其實。同埋個時間拖得好長，有疫症啲人嚇嗰次殺咗個黑人啊嗰啲咁， 哦， 好悲傷啦，係咪？咁但係拖得好長啊。譬如好似最近講密切根州個州長就話想勒令啲人戴口罩防止疫情，即刻暴動，仲有十幾個俾人拉咗，就點解拉啊？佢話準備去綁架佢， 係準備綁架佢，係 你剝削我自由，我哋嚟綁架你。帶埋槍啊！咁樣拉鬼曬，即使咧嗰個民族或者嗰個內部嗰、那個用我哋中國話講啊，內部矛盾啊，人民內部矛盾，其實我諗係幾嚴峻嘅， 戾氣好重 嘅。哇！咁啊，請教飛哥喎，咁你有冇幫啊拜登起支掛？ 我準備已經個禮拜起 啊， 依個禮拜過幾日咧，我就同起拜登。我同特朗普起咗， 即 係如果拜登輸，即係特朗普贏啦。如果未知，如果未知啊， 但係拜登嘅前景你睇唔睇好咧？ 拜登唔睇好啦，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呢個 第二係佢嘅鋪咧個嗰個民選 嗰啲唔作準嘅，頭先阿初初講咗啦，已經 個民意佢一路領先10%， 好多喎， 好犀利噶， 好犀利喎！ 你講希拉里個領先到民意你嗰時， 當年 最尾嗱嗰個咧選舉人制度咧嗰個結果咧係冇得預測，即係美國咁多間廣播公司預測唔到嘅，就預測到即係啲人嘅投票意向就知啦。上次都啱喎。領先幾個%都真係300萬票啊嘛，啱喎，嗰度冇錯喎。但一去到選舉人制度嗰度咧，佢哋都冇符，即係美國咁多民意機構都 check 唔到出嚟。咁好啦，你遲啲先起卦啊，飛哥，你睇下拜登個相得唔得？你又咁叻，睇埋佢相啊！ 拜登頭先講咗個相，唔使一定要睇嗰啲眼耳口鼻，睇嗰個精神氣息，頭先阿次官講咗啦，呢啲垂垂老矣啊，冇精力啊，即係冇嗰種氣啊， 冇種氣派 ，Christian。 但係嗱，以前我哋諗起阿卡特，其實都好先生嗰種咧，咁點比啊兩個？ 阿卡特誒唔係喎，卡特咧雖然土豪先生，但咧佢有氣派嘅喎，有氣派喎，就唔行出嚟咧，仲係有一個。似望之似人君，而家呢位咧拜登咧，我咧就望之不似人君 啊！ 即係你需要有啲新意啊！你拜登俾唔到人哋啲新意出嚟，譬如話奧巴馬點樣贏咧？佢一個字贏 change 咁啊贏啦，個個就想。 雖然話嗰個 change 咧，到後來佢做咗8年之後，啲人都攻擊緊呢個字。是冇 change 到任何嘢， 冇實質， 但佢贏咗啦，就靠呢個字。 佢 change 靠呢個字， 佢提一個字啫。 咁係喎，今次拜登好似冇咩 slogan 出，即係冇乜口號啊。 係未有一個好堅硬嘅口號，即係大家咧可以揸住愛嚟作為佢投佢票嘅一個把柄。呢個咧就係亦係佢嘅最大嘅問題。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個副手，我都開場講嘅聽咧。喺第二次辯論，即係副總統辯論嘅時候咧，佢當佢自己係啦，當佢自己係總統啊。咁啊，阿何小姐咧，啲人咧就有個反感嘅。即係覺得咧，你咪睇死佢做唔到8年啊？係咪睇死佢做唔曬啊？做唔曬之後，你升上去啊？你頂唔頂得順啊？以你嘅才幹同埋你嘅明星即嗰個地位，可唔可以頂得到啊？咁 佢就有呢個都好大分別啊！ 特朗普咧就中意自己下廚，自己搭， 自己話曬事， 自己撐，係嘛？阿拜登咧就係何錦麗係啊，幫佢都頂咗多少㗎？係幫佢搭。 咪將來一定係，如果佢選到嘅話咧，一定係民主派俾好多嘢啊何錦麗做嘅。 咦，咁啊，即系分分钟出个女总统噶咯喎，美国 系最有机会嘅，起码就算冇实权咧，冇实名誉咧，冇实名咧，都有实权。 有实权， 我觉得 系， 唔系佢都唔揾佢啦吓，唔揾个巴勒嘅女人点搞落去咧？ 咁啊，何锦丽今年都系五十零岁， 系有排搞， 精力充沛系嘛，又有法律知识，不过真系唔知道佢。對管治國家或者外交嗰啲，即係始終我都覺得對北京嚟講咧，係一個即係陌生人，即係點樣玩咧？ 咁咪淨係北京，係全世界都係陌生。 你中國有句俗話叫做咩？做生不如做熟啊嘛。係。咁啊，特朗普就熟咗啦，已經即係要做巴登佢就生啊嘛，唔知啊。 係，冇錯，呢個咧就係。即係我哋今晚咧，阿飛哥嘅同我哋幾個嘅睇法啊。 係 好啦，咁啊，講講明天10月28日咧，星期三咧就係阿林佩里咧主持，佢嘅嘉賓咧黃天祥先生。咁啊，講嘅題目咧係環保同自保啊。咁啊，環保啊講好多噶啦。 係。 咁啊，自保咧，點樣自保法咧？呢個咧，聽日咧嘉賓嘅同林佩莉嘅講法，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一首歌《情與義》啊，阿鄭伊健唱嗰首。咁之後咧就新聞報導，新聞報導之後咧就那些年啊，張偉基啊，而家唔係叫那些年那些事喎，那些年張偉基，哎， 改咗啦， 哎，改咗名啊，所以特別要。 不是叫什 麼不是那些年張偉基用他的大名所以呢特別要留心聽聽好吧跟大家 say goodbye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心痛像碎片埋在漫长夜里面，脑中飘过的云烟，未可掩盖你尊严。谁此刻可走出战圈？现在就要天空反转，火已再点，终须一战，清算这一段恨怨。弥漫了风中今晚了断炉火早已遮蔽星月朗圆无论哪出发点无论我风雨癫我总会走到这极端只因今天不以泪怀念冷冷暖暖不必感慨万千可惜你永远看不见，谁待你亦没法填。过去与一切难再度复原。碎片埋在漫长夜里面，脑中飘过的云烟，未可掩盖你尊严。谁此刻可走出战圈？现在就要天空反转，火已再点，终须一战，清算这一段恨怨。弥漫了风中今晚了断炉火早已遮蔽星雨朗圆无论哪出发点无论我风雨点我总会走到这极端